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似水流光纸上愁嘅。咁啊，咁嘅诗意嘅题目咧，解题一阵间会交俾我哋嘅情圣谭家齐去做嘅。但系家齐已经喺度啦。咁最后咧就系除咗阿远行之外咧，我哋今日咧会讲同摄影有关嘅话题。咁当然会讲到摄影史啦，同埋摄影嘅诞生种种嘅话题。咁咧就一定要请嘉宾嚟。咁除咗我哋讲之外咧，战队之外咧就系有叶晓燕。咁啊，同我哋一齐去讲，咁佢就系做摄影史嘅专家啦，亦都系艺术工作者啦，一啲做好多策展啦、摄影嘅相关嘅计划嘅。咁由佢哋同我哋分享咧，就其实就非常之准确同埋好嘅。咁啊，亦都系远行你嘅老友记系嘛？ 系啊系啊，今日咧都好开心，即系请到阿 Rachel 上嚟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咧 ，Rachel 咧特别咧，亦都有做咗好多关于摄影历史嘅嘢啦。同时佢教书上面都有讲到好多关于摄影历史嘅发展啦。咁其实呢一方面咧，系好难揾到一啲即系又可以兼顾到一个艺术史嘅角度去睇，又可以兼顾埋一个历史角度咧去讲呢个题目。所以就变咗好好，我都觉得好感兴趣，亦都好期望可以睇下会有啲咩嘅。特别我哋而家呢个数码世代咧。我哋成日都会觉得有图就有真相，所以到时一定要揾阿 Rachel 讲下，到底系咪真系有图有真相呢一样嘢咧？特别就系我哋而家喺历史研究上面，好多时我哋可以发掘到嘅史料有好多唔同种类，相片点样可以作为一个史料，点样去形容先至一个相对比较恰当嘅方式咧？好都好值得我哋去谂。 系啊，咁啊，嘉齐个题目咁浪漫， 就。同情啊嗰啲冇咩關係嘅， 真係 主要嘅原因咧，主要原因就係我哋譬如講親攝影咧，喺現代香港嘅慣用語，我哋都係即係講係佢係流光掠影啊，或者我哋可能講攝影可以留住到歲月嘅，留住咗時間就似水流年啊，咁我哋就即係用攝影嚟到去講啦。咁啊，紙上酬就好明顯係數碼時代以前啦。啊！我哋而家可能就喺個熒幕上面籌咁，但係即係其實好長時間咧，攝影都係一個即係要印出嚟，可能主要喺紙上面啦。咁當然仲可以有其他嘅物質媒介嚟到去表達照片咁，但係紙係好重要嘅。咁我哋即係同埋似水，除咗似水流年之外咧，我仲有一個諗法嘅，就係因為可能我哋今日都係數碼攝影為主，咁但係其實好長時間裏面攝影係要用藥水、菲林。黑房嚟到去產生嘅，咁而嗰個菲林黑房上紙之間嗰個關係係一個好大嘅技術嚟，咁呢啲都係咧我哋喺個攝影嘅歷史上邊咧可能去注意嘅地方，所以有水有光，咁亦都有紙，咁點解籌咧？就係因為我哋就諗到咧，攝影其實同好多我哋想象嘅藝術媒介或者記錄媒介好唔同，佢就係將時間凝聚喺一刻。咁而咧，嗰個凝聚喺黑嘅時間咧，究竟係我哋點樣理解佢咧？咁我哋可能覺得佢因為有啲文學評論者，佢哋可能會講得再重語氣啲嘅，譬如羅蘭巴特可能會覺得係一種死亡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即係可能都未必去到死亡嘅地步。我哋先將佢時間囚禁喺個紙上。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咧想講可能好多嘅話題裏面咧一啲咁嘅概括啦。 咁我首先問一下先啦，我想知道咧，到底攝影技術係幾時出現同埋點樣發展㗎？冇錯。 好啊，其實咧嗰個攝影嘅物理現象咧，早在墨子啊、亞里士多德咧已經開始㗎啦。咁跟住咧，去到文藝復興嘅時候啦，咁就會啲 artist 用個暗箱嗰、那個 camera obscura 啦。咁但係佢哋就愛嚟畫畫咯，因為其實淨係有嗰個暗箱嗰個技術。咁但係咧就冇一個化學嗰個技術咧可以留低個影像。咁直至呢其實18世紀嘅時候呢已經開始呢有唔同嘅人啦，即係喂因為畫畫嘛，即係始終要有啲畫畫嘅技術。咁佢哋呢就不斷呢喺度諗啊點樣可以唔需要畫，但係我已經可以留低到嗰一個嘅影像啦。咁跟住其實18世紀嘅時候呢就開始去研究啦。咁直至呢其實19世紀咪成個都係一個好發明嘅年代嚟㗎嘛。即係如果每一個年代是有他自己的命的话，那我觉得19世纪就是一个发明的年代来的，很多东西都是在19世纪那里出现。那其实当时法国啊、英国啊，跟着有很多不同的人呢都去研究摄影咯。那 until 呢真的去到1839年8月19号了，那法国政府就 announce 了 daguerreotype 的方法，那个银版摄影术的方法。 这个所谓摄影的诞生是不是历史图片在这里啊？我们看看。 你可以 呢、這個 好啊。咁咧正正係呢一張圖啦。咁其實呢一個 moment 咧就係、是、法國政府去頭先講啦，先宣布攝影術嘅誕生啦。咁、其實嗰一個咧，即係好似頭先嘉齊咁樣講，好浪漫嘅，即係其實嗰件事，因為法國政府去講咧就話啊，呢、這、一個就係送俾人類嘅禮物啦。咁、所以咧，佢同英國好唔同啊，因為譬如英國其實 meanwhile 都有 topity 噶啦，咁但係佢就會收專利，咁、所以有少少窒礙於咧，即係佢嗰個嘅 circulation 啦。咁但係呢一個generative 啦，其實佢當時咧已經好火速地咧用咗唔同嘅語言去到好詳細去記錄佢嗰個方法咯。咁、所以其實咧係 spread out 得非常之快嘅。 係啦，我哋講到呢、這個有關攝影嘅話題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同我哋人類點樣去睇嘢，或者人類點樣去面對呢個視覺係有關係。我哋人類一直都有一個好大嘅慾望，可能想留低某啲東西，包括我哋用文字或者繪畫，所以由山洞壁畫起，其實我哋已經不斷咁樣去嘗試去記錄一啲嘢。記錄一啲嘢本身係人類好重要嘅，亦都係歷史啊，係嘛？如果唔係，佢就唔可以成為歷史。咁但係呢個過程裏面咧，其實不斷咁要嘗試好多部分。咁正話，Rachel 都有提到，即係譬如話一啲嘅暗箱嘅技術，佢裏面我哋更加可以點樣準確咁睇到啲三維空間，將佢表達喺二維嘅畫面度。咁亦都有譬如維米爾呢啲咁荷蘭嘅畫家，好精確咁用咗暗箱嚟做咗啲好並驚嘆嘅藝術品出嚟，但佢始終唔係一種百分百嘅將現實嘅複製，佢始終有經過畫家嘅手去處理同埋調整。咁所以當有攝影嘅技術出嚟嘅時候，佢人類可能可以將時間如你所講嘅囚禁呢件事本身咧，就是一件前所未有誕生嘅一件事。所以呢件事本身係代表啲乜嘢咧？其實喺先有技術之後咧，其實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其實仲係摸索階段。用我講多一少少，譬如話本雅明，我哋呢位重要嘅即係斯坦亞，佢有講過，就一本叫《攝影小史》嘅一篇文章，佢裏邊有講過，就係、好漫長嘅階段裏邊，究竟攝影係咩？其實討論咗好大嘅一個爭議，或者拗咗好耐。究竟佢係咪藝術，定佢係一個記錄，定係一個新聞，即係一種現實嘅東西？即係點樣我哋去處理有關呢一個嘅部分？咁所以其實一直都係一個爭論點。咁所以當我哋我哋而家咁傾或者去處理今集嘅話題嘅時候，其實我哋唔係企死喺一個角度，其實佢係一個技術。咁但係個技術點樣用呢？其實好多可能性同好多部分，所以特登請 artist 嚟講有原因嘅嘛。所以我哋其實有一個唔同嘅角度去處理件事。 不過頭先我哋開始要講攝影嘅時候咧，我哋幾個喺度傾咧，都係有一個討論。咁就係究竟我哋叫攝影做係一個藝術手段啦，一個記錄手段啦，亦或一個技術咧？咁可能我哋都係有唔同嘅諗法。咁亦都係即係我哋點樣去稱呼佢，或者係去即係框架佢，其實都係即係將佢攝影咗喺度咁樣。咁但係都係我哋對攝影嘅一種理解嘅限制。咁呢種對攝影理解嘅限制，可能就對於我哋今日可能好多嘅話題，其中嘅話題就係相片係嘛，因為攝影嘅結果點樣去作為一個歷史研究嘅材料啊，咁我哋可能要有好多嘅心思啦，同埋分析啦，並且係可能要破除好多嘅迷思咧，我哋先可以咧，即係好好地去利用。 我頭先咧聽 Rachel 講咧，頭先其實我都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位就係咧，當法國政府將呢一個即係攝影技術公開咗之後咧，其實就真係有另一種景象嘅，即係嗱當然啦，英國就將佢作為一個專利，咁其實就變咗可以賣錢，但其實公開咗之後又係另一種商機嚟嘅，同時亦都可以加快咗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即係大家都開始普，即係叫做可以未去到好普及，但至少大家都接觸到，咁其實亦都係同埋當中嗰個嘅。技術有一個好大嘅轉變都有關，係咪係越嚟越即係影相個成本係慢慢咁樣減低咗？ 係頭先咧，你譬如提到話好快啦，即係發展得，因為嗰個技術好快咁樣去 circulate 啦。其實咧，1840年嘅時候咧，喺美國咧已經有影流嘅出現噶啦。咁所以其實講緊係人類等咗呢樣嘢好耐啦，因為一路喺度等咧，想留低自己個肖像啊，先特別係咁，所以其實佢一出現就好快好快，佢係先影流好多好多啦。咁同埋其實一個新嘅叫做技術啦，咁其實大家都喺度思考緊咧，點樣去用佢咯？即係正正好似譬如一開始可能電腦嘅出現，大家都未知呢樣嘢可以點用嘅。咁但係唔同嘅 parties 啦，跟住都會好快咁樣去諗咯。 你有冇除咗嗰個影流先咧？其實可能同藝術或者畫嗰個演變都有關。我哋話咧，其實好多嘅即係嘅風景畫咧，其實嘅來源咧都係一啲嘅可能中產以上嗰啲莊園主啦，佢為咗畫自己嘅屋企，佢畫自己屋企咧，佢就會將自己啲屋企啦、家人啦。 猫猫狗狗啦，平排地咧摆喺嗰个嘅空间度，然后后边一个窗嘅，窗外边咧就系佢自己嘅田产，咁就将所有嘢画晒一齐，咁就记录低。哦，我就拥有呢东西，有张幅画挂喺个屋企度。请嘉宾聚餐嘅时候就喂睇下我有几有钱啊，即系咁。咁但系演变成为影楼就好简单，大家不如去埋一齐影低佢。咁所以呢个欲望其实本身喺人类上咧，即系真系几漫长。炫富可唔可以叫做啊？ 但系即系我哋其实俊明讲得好啱嘅，因为我哋有时要了解咧，摄影嘅出现咧，呢、這个技术嘅出现，可能都系同欧洲人啦，佢哋对美学嘅要求啦，佢哋嘅追求啦，系好有关系。咁就系我哋见到喺文艺复兴时代以嚟，佢哋对于美同埋写实之间嗰、那个即系坚持啦。咁当然美同埋写实系咪同一回事？呢、這个有讨论嘅可能，亦都系唔同派别佢哋嘅思考。咁但系咧，即系。之所以要有求真嘅，或者係可能係一個完全真相嘅出現咧，可能真係同嗰個美學嘅終極嘅追求咁掛鈎，佢哋先至會發展啲技術啦。咁頭先我哋提到銀板嘅攝影技術咧，即係可能要即係一個化學嘅作用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可能技術嘅嘢唔可以喺度講太多，但我就係想講咧銀板攝影技術咧，咁佢一個特點咧就係黑白嘅。咁或者係單色嘅一個攝影啦，咁呢個係我哋可能對於攝影初期發展階段嘅其中一種理解，因為佢唔係完全寫真，因為顏色表達唔到。咁但係另一個銀板攝影嘅特點咧，就係佢曝光時間係比較長一啲。咁曝光時間長一啲咧，就導致攝影嘅行為咧，唔係我哋理解嘅直插一聲就係，咁而係一個咧，可能係如果影人像咧，係一個好。比較漫長嘅，亦都唔係十分漫長嘅等待。可能 Rachel 陣間同我哋可以講多啲，喺技術上面，尤其是喺個等待曝光嘅時間上面嗰個縮短咧，對於攝影嘅影響。 係啊，其實攝影呢個好重要嘅一個話題就係佢嗰個帶嚟嘅高度嘅超似啊，或者高度嘅反映真實咧，直接到其他藝術媒介嘅一個大爆炸。其實可能就係20世紀即係所謂新藝術發展嘅其中一個關鍵，就係攝影已經霸佔咗人類對真實嘅美嘅追求。即係話大家為咗追求超似花咗好多功夫，但係發覺原來攝影已經解決咗好多嘅問題。咁所以攝影就變咗就一個大家爭議嘅其中核心部分。當我哋有咁嘅新技術嘅時候，我哋仲畫咩畫呢？係咪？但係調翻轉講嘅時候，攝影係咪可以除咗係真實之外，仲可以做更加多嘅事？就隨著技術發展咧，慢慢變到留住速度、温度、感情同埋態度。各位观众好，翻到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喺历史系咁话咧，讲下本雅明都系多年嚟嘅理想嚟嘅，所以点我都要讲一次噶啦。嗱，咁最后都讲咗啦，摄影小史之外咧，其实重要嘅本雅明佢一个观点咧，就系机械时代复制嘅艺术作品。咁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点，佢提到咧就系咩咧？佢就话早期咧艺术作品或者历史嘅遗迹咧，佢系用有所谓 aura， 有个光环或者光环嘅咁嘅翻译，即系咩意思咧？那个艺术品或者历史作品咧，有此时此地嘅特性。即係佢一定有個歷史現場嘅，就好似你要去朝聖咁，同埋佢會因為時間嘅關係咧，會舊化，而舊化嘅過程咧係無法被複製，所以呢一個導致到咧人類喺接觸藝術或者接觸歷史嘅現場嘅時候咧，係帶住一種好特別嘅氣氛，所以你去到現場嘅時候咧，你的觀賞係好稀有、好難得，亦都好震撼。咁但係佢話喺現代藝術或者機械複製時代嘅藝術一個特點就係咩咧？佢係可以被完全複製，即係話每一個人譬如揸住個相片。suppose 每一個出嚟嘅相片都一模一樣，咁代表啲咩呢？代表就話呢種嘅光雲或者光環嘅特性咧，喺現代藝術裏面咧就會慢慢地去消逝。OK， 咁所以咧佢形容咧，除咗光環呢種嘅美學觀點之外咧，另外一種觀點咧就係震驚。佢會認為現代藝術其中一個新嘅變化咧，就會喺相片啦、電影上面咧，震驚咧或者 shock 咧，佢就會變咗一個新嘅一個藝術美學嘅一個觀照點。咁但係咧得意嘅咧就係咩咧？本拉明咧唔係企喺支持光環。反對震驚嘅，佢咧作為一個即係新馬克思主義嘅體系嘅人咧，其實佢係支持呢種新嘅藝術嘅演變，而認為呢種嘅藝術咧其實好正面。咁好早期地支持攝影作為一個藝術或者攝影嘅特性或者美學觀點咧，本雅明喺呢一點上面咧係有意思。咁點解我特登要講本雅明咧？其實佢代表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就係、是，攝影其實打開咗一啲東西，我哋本來以前真係冇辦法可以睇到好多歷史現場，作為歷史學者。除了去旅行之外，我們怎可以去看到歷史現場？但我們這個年代就不同，起碼你都看到上面，其實這一點已經是不得了的事。 係啊，我真係好認同阿卓然講，就係你當你有相片嘅時候咧，其實你對於一個即係歷史研究上咧，你會有一定嘅即係啟發同埋啲嘢突破。咁但係咧，頭先我又覺得有個點好得意，就係咧頭先都有提到，就係關於個技術嘅改進咧，令到個攝影術係越嚟越好。但係當中咧，你頭先嘉齊提到一點，就係個曝光嘅時間會好長。其實我哋即係我哋而家影相都知啦，有陣時咧唔小心。對鏡頭敏感，你眨一眨眼，咁你就影咗眨眼嗰刻噶嘛。咁、到底以前影相嘅時候，其實可以有幾長咧？ 係啦，即係圖裏邊啲一家大細咁，係咪等 我？我好似好開心喎、啊，佢哋。 係啊，如果咧呢個攝影一開始嘅時候啦，即係當然呢個一家大細都等相當之長嘅時間，可能十分鐘啊。咁但係咧，其實佢當時十九世紀出現攝影嘅時候啦，佢有雙線發展嘅喺個技術，一就係嗰個相機啦，即係當然有嗰個銀板攝影術啦。咁跟住到1851年嘅時候濕板啦，咁然之後一路推進，其實好快嘅，即係嗰個攝影 嘅技術。即係話，如果佢喺喐十分鐘裏面喐嘅話，就好似右邊張嗰張畫咁樣嘅模仿，就係會花曬。 係啊，咁所以咧嗰陣時，譬如啲影樓咧，佢哋會有個鉗鉗啦，跟住咧就去支撐你個頭，咁或者咧係譬如你見到好多咧。以前嗰啲影樓相咧，就會有好多可能有啲凳啊，有啲柱啊，即係俾你去借效力咁樣去到影相。 我諗咁多小朋友喺度定十分鐘係不可能啲任務嚟， 咁所以可能真係好家庭啊，好教養佢哋先可以做到。 所以咪要有進步咯，所以就即係要技術改良咯。如果唔係點樣影呢張全家福係咪先？ 不過，譬如對於貴族嘅世界嚟講，可能係長期一個唔喐嘅狀態之下影，又有整又畫，咁可能佢哋都習以為常嘅。所以攝影嚟講，就算幾十分鐘上幾個小時都好，已經係相對方便或者容易嘅啦。即係對於喺佢哋嗰個習慣嚟講，咁但係即係對於平民百姓嚟講，呢個經驗係當然唔係咁簡單啦。咁頭先 Rachel 就提過，即係一個可能好重要技術上面嘅一啲改進。咁就係除咗個相機同埋曝光嘅媒介，譬如我哋理解嘅，譬如菲林啊，或者銀板啊、濕板等等啦。咁另一個喺攝影上面好大嘅進步就係鏡頭。咁鏡頭咧，我哋知道光圈可以越做越大。咁大嘅光圈咧，咁就相對要吸收嘅光喺同一個時間裏面就會多，咁所以就係可以用一個更較短嘅曝光時間咧嚟完成攝影嘅行為。咁而咧，我哋即係繼續要睇落去咧，就係嗰個攝影嘅機啦，同埋鏡頭嘅改進咧，其實譬如越嚟越輕，咁越嚟越輕或者係曝光時間越嚟越短，就意味住攝影可以做到嘅嘢就唔一定要喺室內啦，唔一定咧要喺一個嗰啲攝影對象係好靜態嘅環境之下先可以去做到嘅。咁所以即係攝影可能對於記錄歷史現場，對於記錄歷史嘅一啲真貌啦，或者係可能唔好話講到歷史咁大，即係對於記錄生活啊。咁可能嗰個用處咧就越嚟越大，或者越嚟越多靈活性。咁呢個都可以話係技術進步啦。咁讓呢個咁嘅攝影呢個媒介咧，佢可能係越嚟越係大眾化啦。咁啊越嚟越咧可以反映到咧社會嘅歷史。 我據我所知咧，嗰陣時咧，其實影相嘅人咧，多數佢哋會係影風景啦。因為其實你嗰陣時應該最開頭仲未可以有一部即係相機咁方便攞出户外地方影嘅咯。咁即係大部分都係喺影樓嗰度影。咁如果喺影樓影嘅話，其實都限制咗，多數都影肖像嘅。 係啊，同埋咧嗰陣時其實攝影都比較昂貴嘅，即係都唔係一個咁便宜嘅東西嚟嘅。咁當然如果你一生人只可以影一張相嘅時候咧，咁我諗好多都會希望自己個影像可以留低咯。 我哋話肖像本身真係好有趣嘅一件事。我哋話有啲嘅討論或者嘅講解裏面會講，其實再早期啲早期啲人像咧，其實被攝者咧當然係知道被攝啦，但係佢哋會唔知道會見到啲乜嘢。咁所以喺佢被攝嘅時候咧，佢會自然好多嘅。嗱，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問題，就係人類係我哋呢一代嘅人類係被習慣咗被攝嘅，所以我哋會知道被攝或者被教育咗被攝嘅時候，應該係用點嘅方法？ 理解攝影效果啊， 即係點樣俾人影啊？嗱，即係我睇開嚟講，譬如我小朋友去攝影去影相，佢好細個佢就知道邊張相係靚。咁佢好細個就知道咁樣影出嚟好核突好醜怪。我當然我哋會教佢，佢自己都知道。佢話嗰張相我唔要，嗰張相我唔鍾意，嗰張相我鍾意。咁佢就會知道點樣去避攝。而早期好早期嘅人像，如本阿明佢譬如佢哋嗰代嘅人佢嘅真相，我就話早期人像出嚟係 佢哋係同嗰個大正常狀況係冇差錯，嗯、即係佢唔會特登對著鏡頭喺度擺一個嘢俾咁，佢哋唔 pose 係啦。但係然後好快咧就演變成為咗所謂我哋而家理解中嘅影流，即係大家都知道。嗱喺呢一點上面咧，好多早期歷史照片喺街上影嘅人，你都見到嗰人係根本就完全唔知道。俾人影嘅，所以你會見到一個好自然嘅一個生活嘅場景。但係就算佢喺影流都可以做得到，但係好快大家知道，而攝影院都搞到咁嘅。我被影原來係咁嘅效果嘅時候，大家就會好快被知道有一個所謂被攝影嘅模式，係嘛？可以咁理解啊。所以人像又好快轉移咗，就點樣做自我去表現嘅一種模式。 係啊，都會啊，因為譬如我哋講攝影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都會講到攝影師同埋被攝者叫做 sitter 咧嘅關係啊。即係有陣時 even 係一個鬥爭嚟嘅，拉緊力嘅，即係當尤其是嗰個權力啦，或者譬如當時嗰個狀態啦。咁其實譬如你諗下如果有一個攝影師有機會去影英女王嘅，咁我諗大家都會好緊張啦。即係咦，話英女王嗰個氣勢，即係你究竟點樣可以同佢去？去抗衡 啦！我都可以喂，即系我点样嘅样子，亦都可以话俾人知话我系咁嘅样子。虽然我而家依刻可能冇咁靓，但我张相好靓噶，你睇下啦，即系咁系咪？都可以咁去理解，或者都可以被咁应用咯。 会啊，咁所以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已经被教化啦，即系点样去面对镜头，同埋点样去呈现自己咯。 嗯， 系我哋咪有张即系一啲嘅图片都讲下，譬如早期有啲人点样应用一啲人像系嘛？佢呢个佢点解会摆得咁市正咧？佢又？ 呢、這個呢就係、是、早期當然啦，即係嗰啲影流啦影嘅一啲 CDV 啦，咁其實呢嗰陣時相對呢已經19世紀尾呢呢、這個 CDV 好普遍㗎喇，咁佢哋一影就會影幾張嘅，咁同埋佢哋都會嗰陣時興起一樣嘢呢叫做 Cartomania， 咁佢呢就會好似呢一樣嘢當卡片咁樣啦，即係咦我如果去 visit 你嘅時候，咁我就俾張相你，你又俾張相我，跟住大家去交換咁樣。 兩個男人即係你唔係，因為呢個好 有男有女嘅。 因為我即係都覺得交換相片呢件事本身就係好 愛情啊， 好愛情， 不能夠立亂進行嘅，係嘛？ 唔係，但可能佢真係當一個卡片同埋身份象徵，因為你有一 俾得起張相都係 啦，俾得起相都唔簡單噶嘛。 同埋咧，佢哋會譬如有一啲嘅家庭咧，去收集名人嘅相啊，即係譬如如果你好多好勁好。好叻嘅人嚟過我屋企嘅時候，即係我就會話俾你聽集郵早期嘅集郵，咁我就會你嚟 visit 嘅時候咧，我就會話俾你聽，哇邊邊邊個都嚟過嘅喎，咁樣咯。 好似而家啲餐廳咁咧，擺曬啲名人相， 可以擺低張卡片喺人哋嗰個可能儲藏嘅兜上邊啦。 嗰個收集癖就出咗嚟係嘛？大家就可以發覺去收集啲名人嘅相片係嘛？即係我都得意嘅係嘛？佢。每可能嗰啲嘅，你會見到嗰啲人像就係點樣呈現自己最好嗰一面，我會將我嗰陣時覺得最正、最精彩嘅一面掛曬喺身度，係嘛？然後就影張相，然後再交俾一啲我哋可能重視嘅人。呢件事都幾有儀式性。 Rachel 提到 CDV 嗰、那個普及啦，或者係嗰、那個佢帶嚟嗰個效果咧，就係、是、可能我哋對人嘅認識或者互相之間嘅認識，除咗可能係記憶之外，仲有影像。咁呢個對人嘅認識，或者可能再延伸到會對地方嘅認識啊，咁樣呢個都可能影響到，因為攝影技術嘅出現啊，譬如明信片啦，或者可能好多人去到唔同嘅外國地方，因為隨住攝影技術嘅普及啦，同埋方便啦，咁户外嘅攝影，或者係可能攞相機去到好遠嘅地方，海外嘅，咁嘅攝影都係越嚟越方便。咁影完相之後，將一啲外國嘅 exotica 咧， 呢個就係一啲嘅相機啊，係咪？ 系啊，呢个咧就系亦都系十九世纪尾嘅时候啦，即系进一步咧摄影嘅普及咯。因为咧，譬如开始嘅时候咧，嗰个技术咧其实都难嘅，即系嗰个银版摄影啊或者湿版。咁但系到到呢度嘅时候咧，你会见到 Kodak 啊，即系Oda 咧就出咗一部相机咧，咁佢一次过就已经 preload 咗100个。可以 exposure 嘅叫菲林嘅東西啦，咁你淨係攞個相機去到影相，咁然後咧你交翻俾 Kodak 咧，佢就會幫你做嗰個 photo processing 咯。咁呢個都係相當之緊要嘅喺個攝影師嗰度。咁因為係突然間個技術咧好簡單啊，變得好普及啊。咁同埋你見到個機咧好細嘅，咁於是乎咧啲 public face 嘅出現咯，即係大家都可以好輕巧咁樣去攞呢部相機。話去玩啊，跟住去郊遊啊，影唔同嘅嘢啊，即係 even 譬如你會見到一啲相咧，係喺架船上邊嘅，即係或者係好多嘅細路仔啊、小朋友啊，一啲好好意外嘅 moment 啊，都會 include 咗喺度，而唔係單單係影流嗰個影像咯。 所以廉價嘅相機，周圍可以去影相嘅機會，咁同埋方便嘅，即係可能富裕街曉嘅技術，咁呢樣嘢可能就使到攝影或者係攝影嘅後果就係照片可以記錄到一個時代，或者係從以前好多個時代唔同，即係大概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咧，就係好多我哋見到嘅人啦、事啦、地方啦，佢哋嘅影像咧係流傳咗落嚟，對於我哋去做歷史研究咧係相當之重要。 張玲咁講嘅話咧，以前嘅人咧係先談戀愛，再睇談戀愛嘅故事啊。咁而家後一代嘅人咧就係先睇談戀愛故事咧，再學談戀愛。照片可能就係呢個功能， 我哋先喺 照片之中學下咩叫完美嘅自己啊。原來鏡像嘅外邊咧嘅自己先學習點做人。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上一节咧，应该讲咗一大堆嘅专有名词有关摄影嘅咧，同大家都可能一头雾水嘅。包括我自己咧，都系一头雾水嘅。咁我对摄影嘅理解，譬如大抵都系停留喺咧，即系光圈快门底片咁上下嘅，得多少少咧，我都搞唔掂啊。不过摄影控或者人像摄影控嘅加齐，可能讲多。 人像摄影我唔敢影啊，我有理论嘅，不过唔敢唔好讲喺度，唔好讲自己嘢。咁但系咧，譬如我哋讲个摄影嘅技术啊，咁嘅其实出现头先讲嘅唔差啦，已经即係好好嘅基礎。咁但係即係可能補充一點啦，就係我哋睇講鏡頭呢，就仲要講譬如 focal length 啦，咁個佢嗰個叫距離呀，咁究竟係即係廣角呀、標準呀，定係tele 即係遠攝嘅，咁樣呢啲都可能有啲分別嘅。咁亦都係即係佢哋發展嘅時代都有啲差異，而嗰、那個即係focal length 嘅可能發明呀、普及呀，咁都影響到攝影嘅用途啦。咁但係有啲技術嘢可能即係講少少啦。咁就係即係譬如我哋而家理解嘅相機呢，咁我哋叫 full frame 咁樣啦。咁喺現代digital 嘅世界，咁其實就係一35菲林嘅相機。咁但係35菲林相機呢，其實喺佢出現嘅時候，我哋係叫佢做 small format 㗎，即係係小片幅相機。咁即係所以係你嗰部相機幾大都好，都係片幅好細，咁就好適合愛嚟做記實啊、新聞攝影啊咁樣。咁呢、這個small format 嘅普及出現，同埋即係好多人利用嘅，咁就係使到可能攝影係即係除咗進入呢個平民世界之外，仲係可能係一個可以去到冒險啊，或者係甚至喺戰爭裏面出現嘅一個工具。咁至於即係可能喺呢個攝影世界或者相機世界裏面呢，仲有 medium format 啦，即係中幅相機。中幅相機就係可能喺現代都仲有唔少人我哋做影人像嘅，或者一啲比較專業嘅。咁但係呢，攝影喺初期出現嘅，或者係可能係一啲最高級嘅可能係商業嘅攝影裏面仲係應用緊嘅呢，就係 large format 大底相機。咁嗰啲菲林好大。咁銀板攝影呢，其實佢個銀板都係相當之大，咁而呢可能繼承佢嘅譬如濕板攝影，咁同埋以後嘅菲林嘅攝影嘅初期都係呢個大底嘅相機，係 large format 呢即係為主。咁呢個就係即係整個即係可能相機嘅一啲技術上面嘅因素囉。咁我喺度淨係想強調嘅就係嗰個小型相機或者small format 嘅普及呢，係使到攝影呢從此係不一樣嘅。咁因為好多時候攝影都係要好似攝影初期咁樣，係靠影流或者靠可能腳架啊，或者係要個被攝者係靜態好耐咁先可以做得到嘅。咁但係即係有呢、這個135嘅small format 出現呢，就我哋可以考慮要攝取個決定式的瞬間下呢啲咁嘅話題。 咁上一次我哋講到嗰種影卡片形象嘅技術，或者可以被普及嘅技術，同正話我哋所講有咩分別？同嘉齊講嗰啲 好啊，因為咧頭先譬如嘉齊講話135啦，跟住120啦、菲林啦，咁其實喺19世紀嘅時候咧就未出現嘅，因為初頭嘅時候咧，譬如銀板咧，你真係即自己去整嗰個板啊，要打磨啊，咁或者去到濕板啦、玻璃片啦，咁所以咧，但係其實當時咧咪已經有影流嘅。咁但又未有菲林喎，譬如如果我哋而家去影相咧，咁可能你影完之後，佢哋就會比較底片你，咁我哋就遮翻曬啦。咁但其實當時咧，如果你去影流影相嘅時候咧，佢就會俾嗰個 CDV 你，即其實 CDV 咧，佢係一張卡嚟嘅，咁有你嗰個肖像噶啦。咁所以你影完之後咧，其實佢就俾呢啲咁嘅有你嗰個肖像嘅卡片你咯，就好似我哋譬如而家去到歐洲啊，一啲跳蚤市場啊，咁你會買到嘅一啲舊相咪一啲咁嘅卡嘅，咁其實就係當時19世紀流行嘅 format 咯。 咁所以比較再後期好多啦，即係1895年打後啦，慢慢其實嗰個菲林咧先有嗰樣嘢咯。 咁可唔可以話咧？其實喺譬如濕板啊、硬板啊，或者係 CDV 等等嘅技術，當時都係即影即有嘅。 嗯，都我諗即影即有。我諗下，你吹唔吹佢快啲俾你咯？如果佢快啲俾你，咪即 即唔係需要透過菲林，然後再去曬相出嚟。咁所以可能嗰個差距就係咁樣。咁同我以後理解，譬如菲林可以俾我哋重複去即係曬唔同嘅。譬如大細嘅或者係唔同數量嘅相，係喺個概念有啲分別嘅。 係啊，因為咧，譬如一開始講嗰個銀版攝影術啦，其實佢唔可以複製嘅銀版攝影術，即係嗰一個就係一個 single play 嚟噶啦。咁但係反而頭先一開始咧 mention 到話英國啦，即係嗰個karyotype 啦，或者叫 toryotype 啦，咁嗰個係可以複製嘅。即所以其實嗰度先係最早嘅一個複製概念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佢要收專利啦。咁所以咧相對一開始好似冇咁普及嘅，咁但係佢都有佢自己發展嗰個路線啦。咁但係去到其實濕版嘅時候咧，嗰、那個 play 已經可以複製噶啦。咁嗰樣嘢就唔同咗咯。 嗯，因為被複製可以被大量複製，其實是一件好重要嘅事咧。即係所謂現代化、現代性，其中一樣嘢就係可以被大量複製啦。同埋一大量複製嘅好處就係咩咧？可以被印刷、被商用。一被商用嘅話咧，有圖就唔係有真相，有圖就有得發達，係嘛？咁啊，即係只能夠將 有得玩。 係啦，咁就譬如廣告啊，好多嘢就可以因為呢啲嘅部分咧而大爆發同埋誕生。 但系咧，我都想知咧，到底即系当摄影术嚟到中国嘅时候，其实系有几早嚟到中国，同埋最开头咧可以影到相嘅会系啲咩人咧？ 系，其实咧，摄影术嚟中国咧都早嘅，即系甚至系其实香港更加早咯，即系因为殖民地嗰个关系。咁但系，譬如我哋都而家啦，譬如你揾翻咧，你会见到啲图咧，其实慈禧好早就可以开始咧，即系接触摄影，即系甚至咧佢系。譬如佢有好多呢啲啦，咁嘅所謂 crossplay 嘅相，你見到好有趣，因為譬如佢會咧同會扮觀音啊，會扮唔同嘅。 呢個係佢扮觀音嘅 相。呢啲好得意，因為咧佢 老佛爺 啊，係老佛爺嗰啲，咁佢其實係余芬玲啦嘅哥哥啦，余德玲嘅哥哥啦，余芬玲啦，咁跟住就係當時嗰、那個宮廷嘅攝影師，咁所以其實慈禧係有好多好多呢一啲咁嘅相 嘅， 係即係所謂 cosplay 嘅意思，或者我今日嘅形容就係佢哋會特登為咗影張相，可能會花好多嘅功夫。都係準備，然後咧就引入一個歷史向度啊嘛，即係佢我整一個神話歷史或者整個故仔，我哋就去扮演一件事。喺好耐之前嘅歷史裏面咧，啲帝王將相中意呢件事嘅好多嘅，有啲會即係粉墨登場，我去做演埋係嘛，做一個演員嘅角色去做。但係你會見到正話就係當一個技術誕生嘅時候，直接影響咗慈禧嘅行為嘅，就話、是、不如我哋去扮埋一堆嘢去影張相，咁亦都見到慈禧少女嘅一面啦。我哋好似仲有一啲cosplay 嘅相去分享， 仲有一張 係。 呢張仲 呢張係點嘅情況咧？ 哇！呢、這個 scale 更加大啦，同埋咧，其實譬如如果而家咧成日講話，哇，有啲攝影師啦，即係好出名 Jeff Wall 啊，即係等等係一啲叫 stage photography 啦，一啲擺拍啦。咁其實慈禧簡直係 cosplay 同埋擺拍嘅尖端啦。 嗯，我見到外景嚟噶嘛。 系啊，成班一齐去影 喺个荷花池里边、可能系圆明园或者颐和园。 但系好反映到一样嘢，就系女性即系对于相机呢一个敏感度啊！即系你谂下慈禧，因为其实有我哋会发现到咧，以前中国人有个概念就系咧，唔知道个摄影机个影相机咧，其实会唔会咩？会唔会摄咗个灵魂噶嘛？即系最早期入到嚟，其实好多有好多坊间嘅传言出嚟，就话会摄咗你灵魂。但系你见到话慈禧咁积极去做呢样嘢咧，就睇嚟佢真系几中意咧。一样嘢，同埋佢真系好有嗰种叫做咩，好趁青春流善影嘅。 系啊，即系我觉得即系点解我哋可能要讲慈禧呢个例子系有意思或者紧要，就系即系话我都讲过一次，就系点摄影嘅诞生之后，点样影响到人类嘅行为，同埋人类观看自己嘅方式，系嘛？即系你见到慈禧就系好敏锐，好快咁就感觉到别人对我眼光系点，或者自己想点样自我表达嗰个问题。咁摄影其实系打开咗个新嘅方向同埋新嘅路向。即系你睇到罗兰巴特，罗兰巴特喺明室里面有一个好重要嘅观点，就系所谓摄影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被理解。第一个可能系知面嘅角度，另一个就系所谓次点嘅角度。喺巴特嘅讲法里面咧，就系知面就系话嗰个摄影作为一个意，摄影者作为一个意图，或者被摄者作为一个意图，合作地想呈现啲咩俾你，即系我要你去睇我啲乜嘢。譬如慈禧好简单，就话嗰个其实佢想就系想话咧，我就系 嗰個故事嘅主角，我就係嗰個神話主角。你睇翻神話或者點啦，你就係 就好似我。 但係我哋今時今日睇嗰啲相咧，冇乜邊個會從慈禧嘅姿面去處理。我哋會從次點嘅處理，就係咩咧？嗰張相片激動或者震撼到我地方，就我都提咗，家臣忍唔住都講：哇，個荷花池！其實慈禧真係唔想你睇個荷花池，嗰、那個真係唔係佢。係，但係我哋會改變咗咩？我哋亦都有個主動嘅角色，點樣去應用、去使用、去觀察我哋喺自編地上面睇嘅事？點解咧？就係、是、你想我去講多次，因為攝影同藝術唔同，就係繪畫咧，所有嘅地方都係畫嘅，但係攝影咧點都留一啲現實喺度，可唔可以咁去理解？ 可以啊，因為其實就算繪畫畫得幾次都好啦，因為譬如有一啲繪畫叫做photo view 嘅，真係好像真嘅、即係好似一張相咁樣嘅。咁但係就係講緊咧，其實佢畫嘅嘢或者我哋睇到嗰張畫嘅內容咧，佢未必喺個世界度出現過嘅。咁但係攝影，就算你點樣去改相啊、執相啊，你點樣 photoshop 啊，即係改到天花龍鳳啦。咁但係嗰啲嘢都喺個鏡頭前面出現過，喺呢個世界出現過咯。咁呢個就係呢個媒體好重要嘅特性啊！ 你好似做嗰啲計劃係，即係同一啲人像啊有關，係佢點樣表達自己去睇到？咁同一時間都可能睇到當時一啲時代嘅真相咯。 咁其實因為我2014年嘅時候有個 project 啦，即係叫做100香港人自攝像。咁因為啱啱就係一個 selfie 嗰個字入咗牛津字典嘛，咁其實 selfie 亦都係關於個手機攝影啦。咁其實手機攝影改變咗我哋個生活好多，即係一就係佢好方便啦，每個人都有啦。咁同埋更加多係你會自己影自己嘅，即係嗰種嘅 selfie 嘅方式。咁於是乎咧，咁就同一啲朋友啦，即係2014嘅時候有個咁嘅 project。咁其實我哋係公開收集相嘅。咁跟住最終就有100張相啦，咁跟住就做一個展覽同埋出咗本書。咁但係睇返啲相有趣嘅地方，就係講緊2014年嘅時候呢，大家點樣睇自己呀？因為其實嗰啲相呢，每人一張，你揀一個點嘅 moment 去代表你，同埋你關心啲乜嘢嘅 issue 囉。即係你會見到有啲人係關心可能社會啦，有啲更加關心自己嘅生活呀。咁跟住有唔同嘅方向，其實都可以喺啲相片嗰度睇到。咁同埋佢展現到一個人嘅精神狀況，一個氛圍咯，個社會嘅氛圍。 其實聽完 Rachel 咁講，我自己都有個感覺，就係咧，特別係超像相，甚至乎 selfie 咧，其實係一種自我表達俾人哋睇一個好大嘅一個媒介。因為當大家都知道個攝影術其實係可以點樣？即係講得直白啲，就係點樣去利用可以去 present 到自己嘅時候呢，即係大家都會諗緊，就係張相我個角度啊、擺位啊，甚至乎側邊有啲乜嘢，其實都係展示緊我個身份啊、想法啊等等咯。咁所以呢個其實都會影響到，就係我想講，就係可能都會影響到第二時我哋對於一啲人嘅一啲做歷史研究嘅時候呢，都要留意返呢一樣嘢。 卓然頭先一嘢就講出我嘅職業病，我見到張相就諗起佢係咩地方咩時間去影嘅，咁背後反映緊一啲咩歷史信息。咁但係即係我哋譬如頭先阿卓然講到羅蘭巴特呢，我覺得佢講人像嘅問題呢，一個我哋可以去思考嘅框架，就係人像嘅攝影裏面係包括攝影者、被攝者同埋觀眾。呢三者佢哋嘅立場唔同，咁其實我哋可能如果作為歷史材料去解讀相片咧，可以有起碼三個唔同嘅向度。 所以記住一樣嘢，就係攝影人像都好，你都有歷史責任嘅，企喺一啲重要嘅位置影張相，歷史就會被記錄。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咁啊！正話講好多有關相片嘅問題，裏面都提到一個有關真實性嘅部分。我哋無可置疑地到今日都認為攝影呢其實係一樣好高真實性嘅嘢嚟。嗱，呢樣嘢呢本身有所謂人類嘅主觀嘅意味，我哋本身就對好多嘢嘅媒介傾向於覺得係比較於大機會說謊。有啲嘅媒介呢，我哋會傾向於比較可信，譬如話如果係書本，佢一般咧會比可能係一張紙、一張便條咧係可信。咁呢個其實我哋人類點樣對媒介嘅一個前設嘅觀點，而呢個前設觀點好大機會出危機嘅。咁我哋一間就討論啦。但係我哋要 focus 翻喺嗰個對嗰個媒介嗰個前設先。譬如攝影咧就係好高真實性，尤其係一啲譬如藝術一啲嘅黑白嘅攝影，或者一啲街頭嘅一啲嘅影像嘅攝影，我哋會視為嗰個咧就係一個真實曾經出現過嘅現場，就算。我哋明知道喺現實上面咧，改圖已經成為一件好普及嘅事。 key 頭上去都好簡單。佢有冇出現過，或者嗰個人係咪真實嘅樣咧？喺我哋嘅年代裏面都值得懷疑。嗰個人可能係電子人物嘅拼圖嚟，但我哋依然會試嗰張某啲嘅媒介，佢點樣 represent 自己咧，就變成咗一個好可靠相。譬如話黑白相啦，黃黃地嘅發黃嘅相，我哋會傾向於更加覺得佢係歷史或者過去曾經發生嘅事。咁呢啲嘢咧係我哋人類係要知道嘅，因為如果我哋唔敏感咧，作為一個觀看者咧，咁樣係會出問題。咁咧，Rachel應該帶咗啲例子同我哋傾咧，就係咁樣啊，好大鑊噶！如果我哋樣樣嘢都當真相嘅話， 有頭冇真相咧， 可能要一個問號 啊。好啊，因為其實我諗好多人都傾向於相信有頭有真相嘅，因為其實攝影嘅出現咧，就係嗰件事好似好科學啊嘛，即係你攞部相機。好似個攝影師冇做過任何嘢，就係、是、啊撳個掣啦，咁跟住好客觀地就記錄咗個影像。咁所以其實因為呢個行為咧，大部分人都會相信啊，攝影就係真實嘅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攝影一定佢唔可以完全係所謂講緊嗰個真相咯，因為佢當中其實可以有好多嘅 manipulation 啊，即係無論你係用咩鏡頭啦，即係改變嗰個焦距啊、個距離嗰個 distortion 啦，你喺個空間同埋嗰個環境，你選取邊一個嘅 moment， 邊一個 framing， 或者去甚乎係譬如你啊話顏色嘅，你用唔同嘅菲林嘅，或者嗰個相機，即係其實本身所有嘢咧已經 make 緊好多 choice 啦，咁。如果而家去到呢個年代啦，其實 actually 喺嗰、那個黑房嘅年代，亦都可以改相啦，即係改相亦都唔係今時今日嘅事 啦。係、okay, 我成日都覺得即係近一兩年我心裏面最多嘅深刻嘅印象就係我對人類嘅判斷力嘅重新懷疑。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即係大家個基礎判斷力，喂嗰、那個咁嘅嘢係假㗎啦，或者嗰啲冇嚟，但係咧喺。即係互聯網世界裏面咧，呢啲假嘅嘢咧，經常係流傳得最廣泛。我經常懷疑緊，即係人類本身判斷力係咪出咗問題？不過嗰啲就好難講啦。不過到時成為歷史嘅時候，我哋再分享一下人類判斷力嘅崩壞幾時開始。 係咪我哋知道嗰啲係假？咁嗰啲係真正嘅假，亦都係一種真相。咁、我即係所以有時咧，我哋如果係講攝影嘅歷史，咁譬如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咧，可能我自己嘅眼光會集中喺照片作為史料上面點樣被我哋可以運用啦。咁但係運用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我哋同了解即係文字嘅史料咧，都係有類似嘅考慮。咁就係個記錄者本身佢有一個心意，咁我哋解讀者本身我哋可能有我哋嘅問題。咁即係所以頭先可能唔同人睇下慈禧嗰個 cosplay 相，會去問唔同嘅信息嘅。即係我個次點就係嗰啲歷史時空，咁、可能另一個次點就係慈禧個樣子。咁、我哋即係好難去講佢同每一個人嗰、那個互動嘅關係。咁但係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史料咧，我哋係會清楚地去知道嗰、那個被攝者或者嗰個攝影者佢個立心啊，即係佢點解會去影呢張相？咁啊，同埋佢另一張相裏面，譬如佢利用頭先 Rachel 講到，佢利用嘅技術，利用嘅一啲條件，係咪有特別嘅目的嘅？咁我哋知道嗰個目的，咁同我哋去解讀張相作為一個史料有冇關係咧？嚇，或者那個關係去到邊咧？咁頭先阿卓然都提到，明明係造假噶啦，嗰啲假到咁樣嘅嘢都會流到落嚟，究竟係咩一回事？啊，嗰種係真實嘅虛偽。或者真實嘅一個欺騙咧，咁本身可能都係一個歷史研究者咧可以去解讀嘅空間。咁所以即係照片對於我哋嚟講咧，可能唔係絕對係要求真，反而係要同嗰個相片嗰、那個生產者佢嘅被攝者或者到我呢個觀眾嘅一種溝通。 我好認同咧嘉齊頭先嘅講法，因為咧有陣時有啲相雖然即係當。大家都知道可能做了一些手腳的時候呢，其實反而偏偏就是將他的意識更加表現了出來、即是有些東西就是你原本擺在那裡是原本大家都不會發現有問題，但你特地要去改，其實改那種動機已經是再將另一個訊息帶了出來。所以變成有陣時我認同就是呢，當我們現在特別的這個世代，大家都好像覺得有相就好像會有一個真實的真實性在這裡，但我們都真的要懷疑。不過我自己有一次有個經驗都挺特別的，就是因為當時做香港水的研究，那裡面呢就其中有一幅圖呢，就是講到當時的東華醫院的一個即是臨時醫院的一個情況。咁、其實由嗰幅圖去睇咧，就真係可以反映到咧，原來十九世紀末所謂嘅醫院係一個咩情況？因為喺我哋嘅印象中咧，醫院就有病床啦，好似所有嘅嘢都係應該有嘅嘢咧。其實喺十九世紀嘅時候，所謂嘅醫院咧，只不過係一個吉嘅一間屋，跟住有俾張席嗰啲 病人瞓喺度嘅啫。咁當中咧，呢一個就叫醫院啦。其實就正正就係反映咗咧當時嘅一個現實嘅情況。如果我哋即係我成日都用嗰句就係、是、用而家嘅眼光去做一啲嘅以前嘅歷史研究咧，其實會出咗好多問題。因為如果我哋用咗我哋而家嘅眼光去諗一間醫院咧，咁永遠都解決唔到就係、是、啊點解嗰陣時嗰啲咩醫院環境設備唔好啊乜乜埋嗰啲咁嘅問題解決唔到，但係有張相咧，咁就大家都一目了然咗啦。 而正話婉嫻哥例子都講到咧，就係我哋而家世代醫院嗰個救死扶傷，同當時嘅南平醫院嗰個隔離為重咧，有啲分別嘅， 係咪？ 即係其實嗰個觀念亦都可能喺個相片度咧就見到，呢個都係得意嘅一部分。 係啊，但我都知 Rachel 帶咗啲例子嚟嘅。 好啊， 系咪有啲相片都有改图嘅历史嘅变化？ 改图经典 系啊，呢个咧系非常之有趣嘅project 嚟嘅。咁系中国嘅艺术家啦，张大力啦，佢有一个project 叫做《第二历史》。咁佢由2003年开始啦，咁揾咗好多咧，其实50至60年代咧嘅历史资料图片啊，从唔同嘅渠道。咁呢啲图片咧，其实真系咧喺新闻媒体嗰度发布过嘅。咁但系佢就有机会啦，即系揾到一啲嘅原图啦。咁两张对照之下咧，你就会发现，咦，其实啊，同原先去影嗰陣時嗰個狀況咧，咦，有啲改動喎。咁跟住佢都做咗好多嘅 research 啦。咁然之後就係講緊咧，咦，其實當時嘅新聞圖片咧，真係大部分都會動過一啲手腳咯。 即係將係即係佢個計劃就係做啲50年代、70年代嘅圖片啦。呢張就係呢個毛澤東嘅一個相片， 軍隊 係嘛？裏邊咧有啲嘅歷史人物係被刪除咗啊，加長。 唔係，我哋其實討論過嘅啲，即係其中喺毛澤東隔離嘅好貼近嘅就係即係當時嘅軍官啊王震啦。咁另外咧就係喺貼嗰張相嘅我嘅左手邊啦。咁就係朱德， 係啊，朱武啦， 係啊，兩位。咁佢哋都係幾位都係後嚟中共好重要嘅國家領導人啦。咁但係至於點解要將嗰兩個人物即係整走，剩低毛主席一個咧？咁呢個好應該都未必係同政治嘅鬥爭啊風向有關，可能係要顯示啊毛主席嘅唯我獨尊咧。 係啦，有可能有啲即係其實改啲歷史圖片咧幾普遍嘅，即係阿斯坦就改得好癲嘅，就瘋狂地將佢改完又刪曬，又改一排人可以全部唔見曬。有陣時會 key 錯咗兩個頭擺，同一張相都去試過，即係好離譜啊！ 雙頭怪咁。 係啦，咁你見到新中國嘅改圖比較技術比較好啲，改得比較完整。但係呢度我要講嘅係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是、借咗約翰伯格佢有一個觀點去講，即係佢其中講《威術私營》裏邊咧，佢個書裏邊《觀塘的方法》，佢講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嘅攝影咧係借咗好多喺油画時代好多嘅建構嘅力量去做，就係話建點樣建構啲尊嚴啊莊嚴嘅力量。正話咧毛澤東巡遊嗰張相，你會見到嗰個莊嚴力量咧，係多少係同油画嘅角度有關，係點樣係一個人去巡視其他人？三個真係唔 work 嘅。但係佢咁樣設計咧，其實係即係一種即係 propaganda 宣傳嘅照片，點樣借助油画我哋人類好漫長時代觀看各種畫嘅方式。建構力量嘅一個代表，你會見到正話嗰張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講到點樣去展示自己，其實係一直以嚟大家都好關懷或者好重視嘅嘢。 咪除咗有權力嘅人物之外咧，可能小民百姓咧嗰啲生活都係一個可以 當時展示嘅話題 嚇。咁啊，張大力應該第二張照片咧，我哋就帶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 呢張仲第二， 即係食飯咯， 係啊，食飯裏邊係咪靚曬啊？清潔咗個畫面啦，有毛主席嘅相片喺度啦。 下面係原圖，上面就係、是 上面係改圖。咁呢個都好好啊！即係其實啱啱就係原圖咧，佢留咗一個空間啦，令到可以貼翻毛澤東嗰、那個嗰、那個 poster 啦，嗰個肖像啦喺嗰度啦。咁同埋當然你會見到個屋啦，執靚咗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佢有一啲咧，就係有啲少少美學嘅標準啊，有啲嘅社會個狀況啊，有啲嘅政治嘅考慮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去到改嗰啲圖。 同埋呢一張即係對我用巴特嘅次點嘅角度咧，對我嚟講，我關懷嘅就係佢將改圖之後咧，佢將一個室外嘅好自然嘅鄉間食飯場景擺咗入室外，即係佢改咗變咗室內。其實係我真係不滿嘅，因為咧其實喺出邊食飯好正常，熱噶嘛。焗噶嘛，咁你一班人喺出边食饭，咁咪好自然，同埋系我所理解嘅农村自然嘅场景，所以反而咁改，我觉得系 即係危害新中國，影響新中國嘅一個一 面啊。唔係危害唔危害啦，但係頭先我哋咧，其實或多或少咧，都對嗰啲改圖咧有唔同嘅詮釋嘅。咁啊，即係譬如我講到三個人並排變咗一個人，有幾有咩唔同嘅可能咧？咁至於歷史嘅真相係咩咧？可能冇人知道，或者我哋只可以即係選擇一個比較可信嘅，或者我哋會多啲人會服從嘅一個説法。咁但係即係講到底咧，頭先阿卓然提到《Ways of Seeing》嘅，即係呢本好經典嘅講攝影嘅著作裏面咧，我相信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我哋今日對攝影嘅理解，好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嘅影響。西方佢哋對攝影嘅理解，好大程度上受佢哋油畫嘅文化，點樣審美，點樣為之有嗰啲畫裏面嘅信息咧去影響。咁所以咧，我哋掌握有關嘅方法、有關嘅信息。咁同埋佢哋解讀嘅方法呢，可能係我哋去了解相片，我哋未必去睇到真相，但我哋係認識張相片想俾我哋啲咩嘅歷史信息呢，好重要嘅一個媒介一個方法。 係同埋都係我哋點樣去理解，即係人類喺有咗攝影呢個藝術媒介之後，或者攝影有咗呢個工具之後，我哋點樣去睇自己同埋理解自己嘅方式，即係睇我諗而家嘅世代嘅成長嘅人，同可能我哋已經有啲唔同。佢哋身處喺一個高度嘅大量嘅圖像媒介、圖片媒介嘅一個世界，但係我哋對於一個咁豐富嘅圖像媒介嘅世界，點樣去防範呢啲嘅圖像媒介對我哋自身嘅影響咧？幾乎係零嘅。所以呢一點咧，我嚟今集裏面咧要注意嘅地方。Thank you.